Namo dasse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e. Namo dasse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e. Namo dasse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e. Iti piso bhagava arahang samma sambuddho vijja Charanna sampanno sugato lokavidu anuttaro purisa dhamma sarati satta deva manusanam buddho bhagava ti svakato bhagavata dhammo sandichiko akaliko ehipassiko openaiko pacchat tang veditambo vinyuhi ti s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o uj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o nyaya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o samichi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o yadidang Tari purisa yugani artha purisa pugala esse bhagavato savaka sango ahuneyo pahuneyo dakhineyo anjali karaniyo anuttarang punyakhetang lokasa ti evang buddhang sarantanang dhammang sangang cha bhikkhavo Bhayam va chambitattam va lomahamso nahe satiti。那我可能先归纳昨天我们所讲的意思，再加一些新的道理，因为，只有昨天跟今天，我应该想方法怎么讲很简单，而且。对大家会有用的道理。那，昨天我有特别强调，学佛法，修佛法就是学修智慧的过程。昨天我有提到特别重要，来了解佛法，我们需要世间的智慧。我们需要出世的智慧，我们需要利益众生的智慧，三种智慧，让我们加深，而且直接成佛教的意思。我特别有强调，在我们的每天的经验。在这个有苦的轮回，我们一定会碰到很多矛盾。智慧的功能就是解决那些矛盾。有智慧，才能够解决所有的矛盾，没有智慧无法解决。那佛法的作用就是解决那些矛盾。哎，我也有强调，现在佛教的需要，就是悲喝，在佛教的历史，所有的不同样的看法，不同样的概念，不同样的修行。用基本的佛教的道理，还是公共佛教的道理来了解他们。我也有提到，学佛法我们需要两种智慧，就是分别智慧跟无分别智慧。我有说明， 基本的佛教是特别强调，有分别智慧。有分别智慧就是声闻道所特别强调的。无分别智慧是那些经典跟论文说明菩萨道是特别强调的。菩萨道的重点就是在无分别智慧，靠无分别智慧我们才能够发菩提心。菩提心的条件就是波罗蜜的修行的条件就是无分别的智慧。般若波罗蜜是所有的波罗蜜的母亲，没有他，那所有的菩萨道我们所需要的波罗蜜不能够出现。虽然我们是修波罗蜜，我们不是修菩萨道，所有的道都需要波罗蜜，没有波罗蜜我们无法成道。越发达的波罗蜜的修行，越发达我们的菩提，所以有南传佛教有分别小罗汉，小罗汉够修三个生命能够成道，大罗汉，所以藏阿含经的注解是说明他们的光明是好像萤火虫，为什么？因为他们强调很乖，要解脱苦，不管其他的，只管解脱苦。如果这样修行，能够得到罗汉果。的条件是三个生命，过去的生命要收集一些行为种子，恰拉那比加跟智慧种子。南传佛教是讲有十五种行为种子，哪一个接根利益，然后波迦那玛达纽达，在食物之道量，食之量，然后质量，是质量，还有什么？还有那个睡觉以前无是觉悟瑜伽，还有什么？还有九种萨达玛，九种妙法，我们修他们才能够成道，不修他们无法成道。什么是九种妙法？惭愧精进正念正知多闻，还有什么？精进，多念，还有信心，信心要前面，不过无所谓。 质地有一点乱，然后有第一枪、第二枪、第三枪、第四枪，那个都是真行为的种子，靠他们我们能够成道。条件是我们修智慧种子，智慧种子就是 Vipassana 内观，内观的过程能够成就，因为我们有修那些 Charana Bija 行为真心种子，没有他们我们无法深入内观的过程。解脱就是靠解脱苦，就是靠内观的过程。修那些 Charana Bija 心为种子，我们能够减少苦，不能够解脱苦。解脱苦需要智慧种子内观。如果我们有收集在我们的心里面，来过去的生命、现在的生命，我们能够成道。如果有修最少两个生命那些种子呢，就可以解脱。解脱就是修五种道：资粮道、加薪道、见道、修道跟究竟道。不管是什么佛法，都是讲这个道理。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南传佛教都有。那大罗汉他需要修那些真心跟真知、真智慧的种子，他要修好多好多生命。舍利佛跟目连法师他们有修，其实十万劫才能够变成贤弟子，佛陀的贤弟子。渡劫他有修一个无量劫，佛修多久？三个无量劫，十万小劫，那么久。所以他的波罗蜜变成圆满。不管是南传佛教、北传佛教，都有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的成道的力量就是靠波罗蜜的修行。如果我们要成菩萨道、成佛，那我们的波罗蜜的修行就是靠无分别智慧，靠般若波罗蜜。那现在我的题目就是怎么我们能够融合北传佛教跟南传佛教。我已经有提到南传佛教是强调有分别智慧来成罗汉，分别智慧要圆满。如果分别智慧不圆满，不能够成罗汉。罗汉怎么修？他修在智慧的境界，他不修在我们普通的人所管的境界。他修在智慧的境界，他才能够解脱。如果不修在智慧的境界，无法解脱。 我们普通说观的境界，就是我们的自己的概念的境界。因为我们的概念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境界也不一样。我们相信我们的经验是客观的，其实我们的经验如果没有成道，我们的经验在这个世界里面都是主观的，都是主观的。为什么我们众生说喜欢的事情，别的众生很可能就不喜欢？东洋的所缘为我们会变成道缘的所缘，执着的所缘，最执着的所缘变成最道缘的所缘。一定你们也有做这种经验，有没有？有执着厉害，再会有道缘厉害。没有执着厉害，道缘不会那么厉害。一定要考虑这个。那因为我们的概念不一样，我们的看法也不一样，众生的概念不一样，看法不一样，经验不一样，虽然看东洋的境界我们领纳不一样，狗狗领纳不一样，鸟领纳不一样，鱼领纳不一样，天人领纳不一样，我们人虽然我们是属于一家，不管是东方人、西方人、南方人、北方人，我们还是一家。虽然一家，我们还是有不同样的看法，靠我们的文化背景，靠我们的环境。不过我们的看法有一点像，因为我们是属于人类，还是很不一样，都是因为我们的概念不一样。因为概念不一样，所以业不一样。佛教是特别说明我们的业是靠我们的概念，没有概念就没有业。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做什么，靠我们怎么安排我们的心，怎么我们安排我们的心，就这样我们做境界在我们的心里面，在佛教里面叫做作意。作在心里面，我作意不一样，因为我的概念不一样，我的过去也不一样。你们大家作意会不一样，因为过去的业果概念会不一样。虽然我们都是人类，看东洋的境界，这个境界会变成为一个人导演的境界，别的人变成很执着的境界。所以来学佛法，我们需要最需要的就是学如实观。如实观就是 Vipassana 的意思。 Vipassana 的意思跟智慧的意思其实是同义词。那昨天我已经有提到很重要的道理，我们的智慧是靠我们的心的安排，我们的心的安排是靠怎么老师教我们，我们看什么书，我们听什么法， 我们就依照这个道理安排我们的心在这个境界。十大神论是说明那个无漏种子在我们的心从哪里来的，是从听人法，在我们佛教有两种看法，一种就是那些无漏种子本来就有，南传佛教一切是谛论，十大神论等等，他们以为我们的无漏种子就是从听真法来的，不是本来哦。不管我们怎么了解，来发达在我们的心无漏种子，道虽然道是有为法，它是有为无漏法，有为法有两种，有漏无漏，道就是有为无漏法，在我们的心里面一定需要有为无漏法，在我们能够成无为无漏法。无为无漏法就是涅槃，成涅槃就是见道跟修道的过程。我们有成道以后，不管是南传佛教还是北传佛教讲东洋的道理，我们再能够了解我们的世间的经验的真的内容，为什么为空，不然我们不了解，我们只是用概念而已，不过不了解。用概念不是了解，不过来了解我们一定需要概念，没有别的方法。如果我们没有概念，我们就任何的对象没有办法了解，了解以后我们就不靠概念，我们靠我们的自己的经验。那些有成道的菩萨还是有成道的声闻，他们就不靠概念，他们靠自己的经验，所以他们的佛法的了解在是比较深，所以他们的烦恼也比较少。为什么比较少？因为他们了解他们的世间的内容为空，结果虽然他们还会做一些不善业，他们不能够做很严重的不善业，因为他们有懂他这个我就是概念而已，所以他们的执着，他们的贪心、嗔心、痴就会减少， 所以我们在佛教里面凡夫，凡夫叫做不度加那，不度不度的意思，巴利文还是梵文 ，pritak 就是观，凡夫什么观？贪嗔痴恨观，为什么？因为没有直接令那无我的境界，就是无为无漏法。无为无漏法是什么法？就不能够执着的法。所以如果我们有直接看到这种法呢，我们知道我们所执着的所缘都是假的，都是概念。所以不管如何，学佛的目标应该要变成成道的目标，这样在我们能够真的减少我们在这个轮回所领纳的那些烦恼，因为烦恼就是靠领纳的过程。昨天我有讲过一点点，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佛在菩提树下，他开悟，开悟什么？他开悟缘起，他开悟缘起以后，他想这个法太深，我们没有智慧的众生没有办法了解。他的开悟的内容，依照北传佛教，就是《华严经》，是归纳这个不能不可思议的境界，不可思议的缘起的境界。在这个境界没有什么限制，为什么没有什么限制？因为我们的心本来没有什么限制，我们的心的限制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烦恼来的。烦恼从哪里来的？从执着我们的靠我们的概念的分别来的。因为他们我们不如实观，因为不如实观，我们的见有，昨天我有提到，我们的见有颠倒，我们的相有颠倒，我们的心有颠倒，这是无明的意思。我们成道以后，那就没有见颠倒，因为我们有直接见过解脱的所缘，所以见不会有颠倒。不过我们的那些相跟心的颠倒的习气很重，所以一直到成罗汉还是成第八地菩萨，还会有一些颠倒的倾向在我们的心，因那些习气很重。罗汉还是那个第八地菩萨，他们为什么没有相跟心的颠倒？因为他们不执着相，不取相。因为不取相，所以心没有 初衷。心没有初衷，道是度量，所以心自在。我们的心趋向，所以不自在。那这个解脱的过程，是不管是什么佛教，所有的佛教，如果是真的佛教都有，没有例外。所以来学佛法，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过程，才能够吸收不同样的方法，也不做错误。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过程，我们很容易做错误，我们很容易执着这个法门在对，那个法门不对，这是佛说的，这不是佛说的。这是真的佛法，这不是真的佛法。因为我们有这种看法，那我们自己很矛盾，而且我们教人，他们也会越来越矛盾。结果来了解真的佛法，要学怎么用智慧，怎么用内观来融合、综合所有的不同样的看法，靠那些基本的道理，那些基本的道理是空空的。那，在佛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样的解释，很多不同样的方便。不过其实如果是真的佛法，都是讲这个动扬的过程。动扬的过程就是不取相，处理我们心里面所有的初衷。初衷的相方在佛教里面，道是度量的相方叫做 prashabdi， 请安。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学佛法的过程有进步还是没有进步？如果有进步的话，我们可以感到这个清安，因为感到清安，我们的心的倾向执着会越来越弱。如果没有感到清安，我们的执着的习气就还会很重。所以结学、定学跟慧学那个三种学，就是佛法学成的内容，应该都要有清安，这样在我谢谢在阿弥陀佛我们的佛学会有进步。那学佛法初学之不免 执着连发，他们一定会执着，皆学会执着，定学会执着，会学会执着，这是不可以避免的。因为为什么我们发信心，对佛法发信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点点苦的经验，如果没有苦的经验，我们不会有信心，对不对？我们有信心，在我们能够努力，在学佛法的过程，昨天我已经有讲过，我们佛教的信心的意思跟智慧相应。如果没有跟智慧相应，那就不是佛教的信心。学佛的过程，南传、北传佛教的不一样，也就是在培养信心的过程。南传法师平常，我有好多年在南传的国家，平常教信徒，教他们一些阿毗达摩的道理，都是智慧的境界，来让他们发信心。最近我比较有跟藏传佛教接触，跟他们常常在一起。藏传佛教学佛法的过程，十万大力佛礼拜，才能够入法门。其实两个都很有用，我们一方面需要了解，需要如实分别，一方面也需要这种完全这种恭敬的态度，完全放下自己为我们的目标。两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融合南传北传佛教，从这里开始，从发信心的过程，要一方面了解如实分别我们的智慧的境界，如实了解我们的世间的经验，就是五趣因、十二处、十八界、缘起、二十二根、四圣谛，这就是智慧的境界。修行的过程只能够成就在智慧的境界，解脱只能够在智慧的境界。南传佛教是特别强调在概念的境界无法解脱，所以我们的分别心要深入这个智慧的境界。清净道论教他涅达，涅达就是智慧的所言，心包在智慧的所言，涅达巴里涅，东达智慧的境界，才能够入断烦恼的过程。依照南传佛教，如果没有入智慧的境界，无法断烦恼。 北川佛教的看法有一点不一样，连基本的佛教有不一样。很早北川佛教在智慧的境界也包括在里面概念逻辑，所以连比方说一切是谛论，是将内观的境界为六种所缘，包括在里面我们的概念，我们的逻辑的了解，逻辑力，有依照唯识一切是谛论内观的境界包括在里面四种力，观待力，你知道，观待力、作用力、称力跟法尔力，也所以我不要很详细讲这个，是有一点复杂。不过重要是南传佛教是强调智慧的境界，就是直接令那那些五趣音、十二处、十八界等等我刚才所讲过的境界。北传佛教在内观的过程也包括在里面我们的概念的了解逻辑，所以我已经有提到一切是谛论，本来我不太想讲一切是谛论，一切是谛论是讲有其实真理有四种，有世俗真理，有逻辑真理，有法无漏法真理，就是罗汉所称的境界的真，然后有一切智的真理，佛所称的境界的真理，四种真理在如果要彻底的了解佛法，也在显观论也可以找到那些道理。如果要彻底的了解佛法，也要了解那四种真理。结果，世俗的逻辑、声闻的境界、佛的境界，都包括在内观的过程、智慧的过程里面。所以北川佛教对内观的过程大家都同意，不管是什么佛法，只有靠智慧我们能够解脱，解脱的过程是靠萨玛迪的方法，萨玛迪不是智慧，萨玛迪是方法，靠这个方法我们能够修内观解脱我们的心所有的障碍。所有的障碍在北川佛教里面也包括在里面，世俗境界的障碍 逻辑境界的障碍。南传佛教当然没有 那些道理，为什么南传佛教所强调的就是声闻道，菩萨道也有讲，也有说明，不过说明是这是基本的说明，没有讲很详细。关于菩萨道的了解，一定要学北传佛教，在我们能够了解很详细。详细的了解就是这个了解，避免心的所有的障碍，我们一定也要学世俗的，要学逻辑的，要学声闻罗汉的地，要学菩萨佛的地，就是一切智的境界。一切智的境界就是无分别之圆满的境界。那现在时间跑得很快，我昨天我有讲过，我要提到几个例子，可能一个例子而已，下次我会讲多一点，怎么悲喝融合一些南传佛教所有专使用的方法，来加深我们的一般的佛教的了解。特别如果我们想学菩萨道，一些南传佛教的法门，北传佛教没有转道，不过对北传的菩萨的了解会有很大的帮助。在北传佛教那个阿毗达摩学多半都是学问而已，我们没有方法来大师修那个阿毗达摩，直接做今天阿毗达摩所讲的那些境界。我自己以为现在我们没有时间讲玄奘，玄奘大师所转的法，里面还是有修行来了解那些阿毗达摩所讲的境界。后来这种转动在中国也是在西藏有断，没有转到，所以北传佛教不管是藏传还是汉传，只是强调无分别智慧定的过程，怎么用分别智慧使用的方法，不但学问来加深我们的佛教的了解，其实没有转道。我们知道玄奘他受不可思议的苦来受来学一切是谛论，一切是谛论的修行，他转这个法给一些他的 汉地跟韩国的地址，转到日本。不过后来依照我的知识，只有在日本一个寺庙，在那拉还有活的传统研究，那个靠一切是地轮的唯识的了解，就是强调阿拉耶。我们知道唯识依照中国学制的分别有两种，真是唯识，就是强调如来藏、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现在都是特别强调这个如来藏的概念，跟如来藏有关系的修行。还有另外一个唯识，特别在中国影响很大，不过很可惜不是活的传统。清朝末我们知道那些大中国学子有恢复这个传统，不过还是修行，怎么用修行了解它不是很清楚，欧阳跟韩青青等等，太虚大师他们有了解很清楚这个传统为中国佛教非常重要。有强调法相学，就是靠阿拉耶的了解的，靠分别智慧的学，怎么配合分别无分别智慧，靠阿拉耶的道理。依照这个专，我们的所有的时间的纪念就是阿拉耶的纪念，没有别的纪念。为什么？因为阿拉耶的纪念就是我们的根的纪念，我们的气识的纪念，跟我们的吸气的纪念，这是我们的时间的纪念全部，没有例外。所以我有说明我们的时间的纪念都是主观的，没有什么客观的，因为都是阿拉耶。我们的习气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阿拉耶的纪念也是不一样，虽然境界是一样，阿拉耶纪念是不一样，因为习气不一样，种子不一样。那了解阿拉耶的道理是靠什么纪念？是靠我们的根的境界的对象是假的，因为它是靠我们的习气、我们的概念。概念的境界是谁？是意识的境界。五识，我们的眼识、耳识、鼻识、身识、舌识，其实不用概念，只是意识有概念。只有意识，我们能够用来修定、修观如智慧的境界。五识没有，无法入修行的过程，无识的境界都是散乱心的境界，只有意识能够专注心，能够如实分别。 所以修行的过程是靠意识，不会靠无识。意识稳定，无识自然变成稳定，因为无识的根就是在意识，意识的根是在一，一的所缘就是阿拉耶。我们这个说去能去境界，就有二境界，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阿拉耶来的。因为有阿拉耶，所以有耶识，有耶识，所以有转识，有现识。开始轮回的过程。轮回的过程就是我们的阿拉耶而已。所以为是了解，注意重要是了解我们的所缘，我们的境界是假的，分别这个境界的心当然也就变成假的。这是在唯识学里面，这个叫弯道。阿拉耶，了解阿拉耶就是弯道，了解阿拉耶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的今天的内容，就是心跟心说，没有别的内容。那现在南传佛教在多多有很实用的法门里面，也有一个法门叫做四大分别。如果要了解南传佛教的阿毗达摩，一定要修这个法门。在南传阿毗达摩，南传的论所讲的境界再会很清楚，对北传佛教的了解作用很大。那怎么修四大法门很有意思。依照南传佛教那个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这就是四大，他们叫四大，因为地、水、火、风是我们的所缘的了解的基础。有它，再有颜色，再有香，再有味等等，再有触。没有它们，那我们没有办法接触任何的外面的所缘。那现在四大，比方说地，有我们平常所看的地，依照南传佛教就是概念地而已，不是真的地。所以地依照南传的阿毗达摩有三种，有概念地，那个叫萨穆蒂巴塔维。然后如果我们修边处伽西那，我们可以用地的概念来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禅定。这也是概念地。 另外一个概念，让我们入禅定，不懂得低的概念，没有办法入禅定。不过真的低叫做相低，拉卡那巴达维。拉卡那巴达维在是我们的世间的低的几年的整体，其他的都是假的。所以我们平常在外面看低的时候，只是看我们的概念，这个低天人看不一样，狗看不一样，我们看不一样。这个相低，真的低，我们还是虽然看不一样，还是看一样。因为真的低就是阴、软、粗、花、中、轻，这是我们的时间的几年低的几年的真的内容，没有别的内容，别的内容都是我们的概念。我们这样了解，在我们能够了解佛所教低阶就是空，我们执着的低都是概念低，不是真的低。我们执着的所言，好像钱还是房子还是车子，还是好姑娘等等，都是假的地，不是真的地。真的地就是那些阴软等等，的相，那些相我们不执着。我们执着跟那些相的有关系的概念，所以在我们的身体的几年一定要分别他们很清楚。怎么我们知道阴？我们压骨头在一起就知道阴。是不是？那这是我们的真的境界，其他的都是概念。有智慧的人马上知道为什么我知道阴，因为我的手比较软，对不对？所以我知道这张桌子是阴，因为我的手比较软。这里有一点软的感觉，因为好像它比我的还不是。那这里比较软，因为比我的手指的皮肤比较软，所以我有软的感觉。那同样的道理，我们这样分别阴，然后转在全身体里面，那知道阴身体的经验都是阴，里面外面都是阴。那同样的道理，这里是软，那我们转在身体里面，软了解软。然后水的相是什么？水的相就是流跟念在一起。流跟念，我们看到水，那个水只是概念而已，我们的真的水的经验就是流跟念在一起。火的经验是什么？火的经验就是热跟冷，没有别的火。我们所看的火是概念而已。风就是推动， 跟支持。干道分，我们没有那个瓜分在外面，是我们的概念，我们的真的经验就是推动，还是在身体里面，怎么我会保持我的身体质？因为有知质，这是房。哪一个房？新生的房，那个我现在不要讲，变成太复杂。这样，如果我们思维我们的身体用那些十二个相，发达丁靠我们的直接的身体的经验，渐渐我们能够在身体里面感到透明的跟不透明，透明的跟不透明的世界，我们的身体会瓦解变成一粒一粒世界。北川阿毗达摩没有提到怎么修这个法门，他们也是讲微尘为我们的外面的对象，身体的对象的基础，不过怎么看没有抵挡。那我们这样修四大十二个相，地有六个相，水有两个相，火方都两个相，合起来十二个相，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纪念，没有别的纪念。如果我们这样修转在身体里面，我们的身体靠定变成透明发光，那个如果我们定在中间的空间，我们的身体就会瓦解变成一粒一粒世界。我们看那些世界先他们动非常快，好像飞机不过如果我们用钉在那些世界分别那些世纪上，里面所有的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渐渐那他们的速度变成越来越慢。如果这样，我们的定会增加。定的功能是什么？定的功能是好像放大镜，我们用定看身体里面的境界，那我们可以放大小小的所缘变成无量的所缘，因为我们的座椅靠定的座椅。那因为这个道理，我们定在实际里面的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渐渐那些实际的速度会变成越来越慢，最后他们就定起来。那现在在佛法里面，科学现在慢慢开始相信东洋的道理，那个说去跟能去的过程其实是不能够分开的，他们是关带。所以我们感到阴就是地界的时候，那个司法跟民法其实是一个过程， 那个因也是属于色，是色法的相，因也是跟我们的灵呢，我们的手不可以分开的，他们在一起。科学现在已经，虽然科学有那个光带理论，科学家还是相信他们的对象是客观的，对不对？他们一直有这个习气，这个习气很重，所以他们杀很多动物。他们想没有什么错误，因为那些都是来做他们的experiment， 经验为科学，实验，谢谢。他们想做实验的人跟那个实验的对象，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因跟灵那因是一个过程，不能够分开的。我们的说起跟能去是一个过程，不能够分开的。怎么我们观我们的境界，就是如果我们有做那个四大分别的经验，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我们的境界的经验是靠我们的心。没有修四大，我们会相信色法好像桌子等等是一个境界，客观的境界。如果修定四大分别定，那瓦解变成一粒一粒四季，定在四季。那因为定力它就定起不继续动，所以我们的所言的经验其实是完全靠我们的心。所以这样，我不要讲很详细，因为时间差不多，还要，如果有发问，那这样，南传佛教所传的法门，对我们的北传佛教的了解作用很大，这是一个例子而已，还有别的例子，我现在不讲。北传佛教这种法门已经没有转到，这个法门为唯识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唯识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这个道理。那些实际其实也是新的境界。靠这个经验，南传佛教就是分别那些五识的路程，一切是地论、尘世论等等，也是地道那些道理。不过没有地道方法。我们的世间的经验只有两种，靠五识，靠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跟身识，靠意识，意识的经验有两种，所以无识的分别还是直接从心来的，直接从心来的就是，我们的抽象的概念， 不需要外面的境界，好像真理等等，不需要无视的过程来了解真理，我们的境界直接从心来。那那些依照南传的阿毗达摩那些无识路程跟意识路程，他们是解释我们的任何的所有的时间的纪念，没有别的纪念，都是新的路程。那如果我们有这样学，现在我不要讲，我对那个唯识的了解很有帮助，对法相的了解很有帮助。那个法相学其实是靠那些道理发达的。好，那剩下20分钟，我讲的应该够。那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想发射，请。观待的 relative， 那些呢？就是缘起的道理。在我们的世间的经验所出现的法都是观待的，都是缘起。那现在为唯识的了解最重要，就是了解我们的相跟我们的意，是意思，意，哎，不一样。所以，虽然相是靠意，意跟相是不一样，虽然他们是光带，他们还是不一样。相是我们的真的世间的经验，一就是关于这个世间的经验的概念。我们的心的安排是依照这个概念，不是依照相。为唯识的了解这个道理非常重要。像拉卡纳，像发相的相，我的口音不好，拜谢拜谢，还要努力努力学，你们应该鼓励我。OK， 法师。 谢谢法师啊，我想请教一下法师，因为你是从日本的朝洞中，然后再去南传修习嘛。 大声一点，我很努力努力听，不过。 我想法师是从日本的朝洞中禅法，然后再到南传去修学，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法师哦，你觉得日本，就算朝洞中的禅法跟南传的禅法有什么样的差别？那就初级来讲，你会比较觉得说哪一种的修习是比较好的？那对于你的 都很好的。 你觉得当初朝洞中对你的训练，到后来你到南传去修习禅法，那朝洞中的训练对你是有帮助呢，还是一种包袱？谢谢。 朝洞，我有一年。因为在日本有些那个朝中的禅， 就是西干大萨的法门，直观大住，在跟中国，其实是从中国来的那个摩朝的法门，这个法门是靠，其实是靠如来藏的概念，他们没有这样解释，有后来你学才会知道。不过他们在日本，我学习禅的时候，我多半时间都在挖红萝卜、白萝卜，这就是，这就是禅。所以如果没有学有如来藏等等，那就不没有办法了解，只会了解锄头、红萝卜、白萝卜就是禅。那还有每年有大概八次有月头有接信，长期，他们叫接信，接信就是长期，中国叫长期，长期，口音不好，拜谁拜谁。那个时候他们特别用功，非常用功，很，他们有一种那个。日本禅跟那个武士的萨摩耶的传统很有关系，在中国修禅比较放松。那重要是就是直接了解空，南传佛教其实没有转到这种法门，也有提到东洋的道理，不过他们不学理论。在日本平常修禅就是坐卧跟禅修，他们不重视学问，你需要学问就去读大学，不需要长修。平常多半和尚的日本和尚的想法就是这样。那直接思维禅就是做其实不压迫所有的思想，不过他们还是会压迫，不压迫思想不容易，不过要还是禅修的目的就是得到这个目标，你不能够压迫思想，因为思想都是假的，都是妄想，所以要直接诋毁所有的思想都是妄想，所有的分别都是妄想，这样修可以渐渐得到所有的佛法都是讲这个境界，虽然在分别里面不分别，虽然不分别还是分别，超越无分别跟有分别的道理，这是禅修的磨练。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日本的禅其实是从中国，因为道元法师有在浙江学，宋朝的时候，以前他们有这样修，重点是在如《楞伽经》依照传统 大摩转那个如朗杰经朗卡瓦达拉苏特朗卡瓦达拉苏特是讲那个在了解中国禅是非常重要的道理。其实学禅，禅就是智慧禅、波罗蜜禅。学禅有四种禅，四种禅就是学禅的道理。第一就是他们叫，我想中国翻译为依附禅，依就是没有智慧，依附禅。依附禅虽然是从如来藏的道理来看是依附禅，其实这个依附禅还是很重要。基本的佛教就是阿毗达摩，是说明禅定的内容为八种等值，Samapatti。八种等值就是从如朗杰经的角度来看，就是依附禅。为什么？心定在任何的概念，禅定的境界平常就是时间，有时间禅跟出世禅。阿毗达摩很强调这个分别，时间禅的境界就是那些时间的概念，好像呼吸，还是慈悲喜舍，还是身体的32，还是36，那个不净观，那些都是时间长的境界。为什么时间长的境界？他们是靠时间的概念。人的呼吸，我刚才有讲过，就是推动，直至你专注呼吸，你不是专注来入定，你不是专注推动，你是专注呼吸的概念，这样才能够心能够定。就是意识的境界，不是身识的境界。刚才我们有讲过，概念就是意识的境界，不是无识的境界。那你定在这个所缘山，变成禅。什么叫做依附禅？你的心跟你的所缘融化在一起，这个经验也为了解为师是非常重要。虽然北传佛教是讲菩萨是修无量定，无量定还是靠这个八种等值的经验，这是基本的磨练，定的磨练。在佛在的时候，这个修行不但佛教，所有的外教也多半都有修这个过程。不是特别佛教的。那如果心能够融化跟他的所缘在一起，练习不断地住在这个所缘，那那个叫做 定制 Samapati。 这个经验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有 Samapati 定制，我们的心就变成超越无识的印象，结果变成清净。所以依照佛法，先心要处理无盖，才能够修直观。如果没有处理无盖，那不是直观，是一切是底轮，还是身界三地尼摩切那苏特怎么说？身界，他们怎么翻译中文？一切是底轮，一直是讲身。三地尼摩切那苏特，皆生命界，皆生命。皆生密界，一切实地论的修长的过程是特别靠这唯识的修长的过程，是靠那个生密界境。皆生密界境，如果要了解唯识的直观，一定要好好研究。那依附如来藉经是叫依附定。如果我们的心念在一个所缘，住在一个所缘，不离开这个所缘，超越无盖，就是烦恼的境界，留在清净的情况，这个经验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做清净的心的经验，我们的佛学的了解会模糊。一定要做清净的心的经验。所以在如果心在 Samapati 在定制里面，它就不受烦恼的影响，它出 Samapati 以后再会受烦恼，在定制里面不受烦恼。所以如果我们每天修最少一个小时这种清净的境界，对佛学帮助很大。不过如兰杰经教这种禅依附禅，为什么？因为不一定为了解真如的道理有什么帮助。所以如果要修菩萨道，就是要修什么？要修发菩提心的过程。修菩提心的过程，发菩提心的过程，修菩提心的过程，我们已经有说明，是靠什么？是靠无分别智慧，靠般若波罗蜜。那修这个真如的境界定，就是依照如来藉经达摩所传的道理，就是更高的境界。因为心已经知道念在什么境界，如果心念在什么境界，这个境界一定是假的，不可能心能够念在真的境界，因为真的境界就是真如，真如不能够执着，所以一定要了解真如，才能够解脱。 如果我们有成菩萨道，变成不是概念菩萨，不过真的菩萨，因为我们有直接体会真如，直接体会真如，我们观这个世界像梦一样，不会太执着，执着一点点嘛。那在这种情况就变成真的就菩萨所修的定。那最后菩萨的波罗蜜的修行成圆满成佛，那就是最高的境界，就是如来禅。那如楞伽经就是说明那个四种禅，那从这个真如的道理，如果没有悲喝，是谁的电话？那了解禅定，不一定要依照北传佛教、藏传、汉传有同样的道理，不一定要经过这种八种等值的磨练。我自己以为这个磨练还是很重要，不过从那个无分别智慧的角度来看，这个磨练还是会变成障碍。如果了解无分别的道理，那不成障碍，还是很好的磨练。不了解，那会当然会变成障碍，为菩萨道执着人和家的境界为真的，一定是障碍。所以不管是藏传佛教现在还是北传佛教，多半法师是强调那个目标是如来禅的道理。不过不要误会，有的时候北传佛教教那个八种等值也叫做如来禅，所以会很容易乱。有的时候那些佛教的书译很容易误会，因为有的时候用这样，有的时候用那样，所以最好自己用经验，用自己的经验就不会乱。那今天我已经超过时间，那最后我们回想跟大家有缘，可能下次我再继续讲，讲别的方便，我们怎么能够用不同样的佛教的概念的方便来了解我们所修的法门。Aka Satta Chabuma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wa Chiramrakantu Lokasasana Aka Satta Chabuma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wa Chiramrakantu Desana Aka Satta Chabuma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wa Chiramrakantu TumamparangSabhi Tiyo Vivajantu Sabarogo Vinasatu Mate Bhavat Tvantarayo Sukhi Dighayuko Bhava Bhavatu Sabamangalam Rakhantu Sabadevata Sababudha Anubhaven Sabadhamma Anubhaven Sabasanga Anubhaven Sada Soti Bhavantute Devo Vasatukalen Sasasampati Hotucha Pito Bhavatu Lokocha Raja Bhavatu Dhammiko. 谢谢。